这里有全球权威榜单倒数，这里有新歌发布，我们聚焦音乐产业潮流趋势，带你聆听身临其境的音乐现场。音乐现场。 Catching starlight at noon。 周一到周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正午有星光。 Starts now。 太熟了 ，Superwoman， 每天都会定时出现个好几次， 是 不是、啊？ 我突然想到，哎，好久没有把它拿出来播一播了， 单独放 完整的，嗯， 没错，这可能就是有一首歌的一个旋律，然后经常在你脑海当中打转，有的时候你真的想不起来要去听完整的这样的一个版本了啊。然后这样怪怪的一首歌曲，开启今天的正午有星光。大家好，我是王维。 大家周一好，我是千纯。 这样的一个天儿啊，各位都不容易，是不是？ 好久没见太阳， 太久没见太阳了，再加上过去这一个周末下的这一场大雨，下来以后，相信大家的出行或多或少都受到了一些影响， 而且它是断断续续的，一会儿上午来一场，一会儿晚上来一场， 对，连续的在周六的晚上，然后周日的白天，这样的一场大雨，在很多下雨比较严重的地方，都是受到了比较大的一些这个道路出行，甚至是自己家漏水这样相应的影响哈。我们当天也是看到了各种新闻，包括我们北京台的这个各路记者，其实都去到了不同的地方，像离我们家最近的，我看到有一站就是金安桥那边，有一个道路积水。然后不过应急特别的及时，我们看到了这个排水集团很快就把那边的这个积水给这个通畅了。这种情况之下，我说实话，就是还有人是要坚持出门上班的，特别特别的不容易，因为有好多人他拍照片都是自己坐着公交车在路上拍的这样的一个视频跟照片， 自己趟水。 哎呦，真是！然后我们家是受了比较大的这个影响，就漏水啊，家里边就外边暴雨，屋里中雨啊， 毫不夸张，我们家墙上这个水漏下来就跟小瀑布似的。 真的假的？ 相当于一天晚上没睡，然后就在家里一直在清理积水。从周六的晚上，就这种情况下，我相信大家心里边可能在看到这些预警的时候，下次都要格外的注意跟小心。 嗯， 这两天呢可能还有雨，因为看到天气预报说未来的这两天还是有降雨的情况，大家如果做一下防水什么之类的，可能这也来不及晾干哈。 嗯， 我们就等太阳出来以后吧， 太阳出来 我们再一点一点去处理， 把漏水做好。对， 没错。最近各位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一方面去看天气预报关于这个雨的情况，另外一个就是远离那些可能会随时发生地质灾害危风险的这样的一些地区哈。好，回来以后，今天我们要跟各位来一起这个音乐上分享的一个话题，更多是用通过音乐来表达了。 对， 就是那些听起来怪怪的调调， 就好比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 I'm a Superwoman、 哎、 我记得在听这个试听会的时候，然后他们的公司的那个工作人员就说了、嗯、说这首歌就是挺怪的啊 Superwoman， 但是我还不会唱，你告诉我怎么唱我都唱不起来。很多人都会觉得 哎，好像以前没有听过这样处理的。所以今天我们正午有星光天天 FM 聊天室就来和大家一起聊聊，也欢迎大家来参与这个互动哈。就那些听起来怪怪的调调， 一方面是你听过哪些怪怪的调调， 哎，来分享一下， 你听觉得还挺喜欢，或者第一下有点怪，慢慢的就喜欢起来了。 嗯， 周围身边朋友接受不了的那些， 对对对对对。 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今天放的这些，你觉得怪不怪？你觉得有哪个地方你接受不了的？ 我觉得我们今天 还接受的， 可以， 我们可以站一下队哈。 嗯， 左边这边是喜欢的，右边这边是不喜欢的啊。扣个一是喜欢的，扣个二是觉得接受不了的。 对，很多怪怪的调调，我自己很喜欢，可能别人不一定觉得喜欢。 对， 但是如果你们来到我们的听 FM 正午星光聊天室来聊天来参与互动的话，这个时候你就不要管别人喜不喜欢，就 是 我喜欢，我觉得很怪，但是我喜欢。 没错。 嗯， 接下来准备了一首歌曲，英文的。 嗯， 它的原版各位都听过，这一个版本其实也是在他们早期的专辑里面的一首正式发行版进行了全新的改编，你来听一听能否听出是哪一首歌。你现在能感觉到吗？ 好怪。 等一等啊，听完了以后啊，就它全都不在正常点上是吧。Hey yo, when this first started off, it was just Linkin Park. And then in the middle, came Motion Man. And at the end of it all, it was some Master Kurt with a remix. One thing, I don't know why, it doesn't even matter how hard you try.That in mind, I designed this rhyme when I was obsessed with time. All I know, time was just slipping away, and I watched it count down till the end of the day. Watched it watch me, and the words that I say, the echo of the clock rhythm in my veins. I know that I didn't look out below when I watched the time go right out the window. Trying to grab hold, trying not to watch, I wasted it all on the hands of the clock. But in the end, no matter what I pretend, the journey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end or the start. And what it meant to be will eventually be a memory.Of a time when I tried so hard and got so far, but in the end it doesn't even matter. I had to fall to lose it all, but in the end it doesn't even matter. Hey yo, one thing, I don't know why, it doesn't even matter how hard you try. Keep that in mind, I designed this rhyme to explain in due time. All I know.Socialized like the host of the party. I spoke, shaked, and made eye contact. Partied and toast, strong arm at Northeast, Southwest coast. I'm staring out the window, no opportunity to mend though. I tried to sold up, you weaken your system and I just throw it up. I brought you back in the fangs, like imaginary man in your dreams. Dude always seemed to make it worth it. A pigskin, I never nerf it. You felt love, I never pleather, real bringing the pleasure. By any means, it means I'm leaving your team. Hell of a teammate, it seems, but I tried so hard.I don't know how, it doesn't even matter when you look at it now. Cause when I designed this rhyme, I was scared of it all. Scared to fall, and hadn't even tried to crawl. But I was forced to run, with you mocking me. Stopping me, backstabbing me constantly. Remembering all the times you fought with me. Watch the clock, mouth chock full of hypocrisy. But now your mouth wishes it could inhale every single little thing make things fail. Every single one you sputter just to get your peace. But it really doesn't matter to me, 'cause from the start to the end, no matter what I pretend, the journey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end or the start. And what it meant to me will eventually be a memory of a time when I tried so hard and got so far. But in the end, it doesn't even matter. I had to fall to lose it all. But in the end, it doesn't even 说了这首歌，哎，这么处理还挺舒服的。 这首歌就是到副歌部分，刚才我在外面喝口水，然后在导播间，我突然我就跳起来，我说啊，我听出来， 终于听到什么歌？ 对对对，但是它前面的这个所有的它的节奏的处理都是反着的， 没错， 就把我整不会了。你想跟着跳一下、扭一下都不太， 就不知道你切哪个点进去， 重点在哪？ 对，对，就 重心在哪？ 这样的一首歌，我们先公布一下答案，就是它原本是 In the End， Linkin Park 最经典的那样的一首歌。这张专辑叫做 Reanimation， 它相当于重置或者重新把它动画制作。然后专辑的封面是一个高达或者变形金刚了，看起来是那样的雄壮威武的感觉哈。然后歌曲专辑里面的歌曲全都是他们过去甭管 Hybrid 还是哪张专辑里面的那些经典的歌，把它进行了重置，拉到了整个从美国东海岸西海岸，从摇滚到实验性团体再到嘻哈团体等等的这些跟乐队的精神人物 Mike Shinoda 特别关系好的一帮朋友进行的这种试验性的重置。这首歌听起来怪怪的，整张专辑听起来都很怪。但是呢，因为它是过去经典的一些这个旋律，所以你听着听着会有一些强烈的联系感，你会觉得说这一个改编还是挺有趣的。这一首歌里面我们听到了一些实验性的节奏，然后包括一些 DJ 打碟时的那些 scratch， 就叽个叽个 freaky freaky， 就全都是那种声音啊出现，所以也是带来了不一样的这种风味。这一次是他们的第一次叫个人品味的尝试，然后再之后当然也出现过其他的，像是 Collision Course 那张跟别人一起合作重置的专辑，今天同样也准备了一首歌，我们稍微晚点的时候跟各位来分享哈。反正这当时就觉得挺怪的，但是怪的不会让人觉得太难受哈。新鲜的一些声音，新鲜的一些节奏， 对， 当然这些歌曲呢还是有一些时候了。这边我们回来以后看一看各位的留言，自己在平时听歌的时候有没有怪怪的、 有一首歌还比较新，好像是 Mr. 梁刚说到的，说超能力， 哎，对， 他就是超能力，超能力，这个旋律走势挺奇怪的。 没错，最近在短视频平台这样的一首歌也特别的火。然后主题呢就是这歌特怪，因为它的调调一下这样哈、特别像那个什么东西被门给压住了啊，或者你们家门轴就缺锆油了、然后突然出来的那样的一个声音，其实会给人带来第一是听觉上的一种刺激感，会吸引你不一样的一种频率跟旋律，然后再之后你仔细去听的时候，整首歌还是挺有趣的哈。对，然后 也有那整首歌都还挺奇怪的， 对， 比如说忐忑，小花说，说实话，忐忑接受起来需要时间啊。 忐忑到现在我都没接受，谁会没事说，哎，咱听首歌吧，听什么呀？忐忑呀。 哎，但有些人很喜欢挑战自己唱功，你知道吗？就是牢记那种很奇怪的那个旋律走势， 对， 他去 KTV 就要点忐忑，显示自己，你看我唱的不一般。 而且一般都是唱到没得再唱了，自己所有发挥的特别好的歌，就固定曲目都已经发挥完了，最后给大家来点不一样的，是吧？给大家翻个花，有点返场小段的关系，这种感觉哈。反正这确实是难。还有朋友提到了说，当然是 J 的音乐了，就是周杰伦嘛。 周杰伦 开始听不懂，不太喜欢听，然后后来越听越喜欢，词也渐入佳境。对，哎，说到他词渐入佳境，方世山说最近又在给周杰伦写词呢。 对，他说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本来是参与和王力宏一块的直播带货哈，弹幕里面就开始问说周杰伦什么时候出歌，然后方文山就说啊，这么跟你们说吧，他已经给了我一个 demo 的带，然后我已经在写了，你们不要焦虑了啊，喜大普奔， 喜大普奔，但是真正结果如何，有些时候一首歌好不好听，词儿还不一定能够完全的决定啊， 综合感觉。 来看看最后是否能够跟巅峰时候的他来进行一个 PK， 上一张专辑在之前的音乐稍显得让人觉得有一点小小的失落哈。来继续听到的这首歌，小时候我也觉得它怪怪，但是很喜欢，单曲循环。 Come on。What you get? 不要到处抠抠啊！ 是我们都不知道。 对，然后当时我就记得这一首歌，因为里面提到 Bear Bricks， 林俊杰也算是个潮人，因为自己的这些 Bear Bricks 叫翻译过来熊砖，就当然是也算是一个潮品摆件啊，在家里面摆了很多。这一首歌的 MV 当时看了，里面也是有很多这种不同皮肤的联名啊、定制款之类的，总之看起来都是挺贵的哈。 嗯， 而这样的一首歌叫做《不潮》。不花 钱 嘛，对，所以就是你要潮的话，你就花很多钱，而且看了 MV 就证明自己啊，真的花了很多钱哈。这样的一首歌曲，当时确实也是觉得怪怪的，因为里面的歌词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然后整一首歌呢，在当年的那样的一个华语的这个音乐的主流时代，其实在里面也是用上了一些比较新潮的旋律，一些稍微电子化的、电气化的一些制作，所以听起来也是挺嗨的哈。 嗯， 这边看一看各位的留言吧。 我看到这没有说具体的歌名哈，这边。下腰说印度歌舞曲，我一听就想羊头晃脑。 哎， 它不是怪，它是挺好听的，就是那种歌舞片的感觉。 对， 嗯， 印度那些因为咖喱味实在是太重了， 嗯， 所以这些旋律也是被采样到了很多其他人的音乐当中。我觉得主要在采样用到这个自己的歌曲里面的时候，就是要那种群舞。因为印度它所有的歌曲出来以后，你发现尤其是跟宝莱坞相关的一些音乐，都是唱着唱着后边突然出现一票人，跟快闪一样唰出现，然后就开始一起在那跳舞，一起扭动哈。所以这种旋律往往都是跟跳舞相关的，当然跟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舞曲不太一样，但是它就有这样的一个魔力哈。 我这边还看到大家开始歪楼了，说我选小李飞刀是一说的，说我选小李飞刀是那首罗文的歌吗？但是我看后来就有小八哥说我选萧蔷。 我们今天来聊电视剧吗？ 我其实当时也挺喜欢萧蔷里边的那个角色的 啊， 虽然这个角色在剧里边不太受欢迎，但是长得够好看。 可能大家更印象更深刻的是很多他的这个主题曲和片尾曲还有插曲。 哎， 我记得当时好像是何润东还唱过一个片尾曲，我觉得当时很好听。 啊， 没有你我怎么办？ 都不记得当时这歌是谁唱的了啊？ 何润东。 对对对，好。这边我们继续再来一首怪怪的英文歌啊，怪怪的这首英文歌呢，它真的是，虽然说这首歌它是偶然出现在我打游戏的一个游戏的原声碟里面，然后他们的唱法我觉得跟超能力什么之类的有点像，就是啊。 安就随着不起飞 It's a jealous leeway Something so beautiful Oh, that every time I look inside I know, she knows that I'm not fond of asking True or false it may be Oh, she's still out to get me And I know, she knows that I'm not fond of asking True or false it may be She's still out to get me I may say it was your fault Because I know you could have done more You're so naive, yeah, so How could this be done? Why such a smiling sweet apple? Oh, I'm just sweet and pretty face It's a delicate way Something so beautiful That every time I look inside I know she knows that I'm not fond of asking And true or false it may be Oh, she's still out to get me And I know she knows that I'm not fond of asking And true or false it may be She's still out to get me 叫做 Naive， 然后这个乐队呢叫做 The Cooks， 直接翻译过来特像厨子们啊。一支乐队呢带着极强的这种后朋克的风格，然后他们自己在唱腔的时候，一方面是各种嗷，经常出现一些比较尖锐的音，然后而且它是一个小过山车一样，把声音挑上去马上会沉下来。再有就是他们的口音也特别奇怪，就是因为英国乐队嘛，他们那边几十种口音，就听着特别像南方的口音。对，大家说 I 的时候，他一定是 Oi 这种声音，第一次听的时候也会让人觉得怪怪的，但是听着听着也是挺上瘾的一种旋律，因为毕竟吉他为主哈。对，这样的一首歌也是我们挑选的另外一首听起来怪怪的啊，不知道各位举个小手，你站左边还是站右边哈？接下来要听到的一首歌，赖美云要带来的这首《世界与你有关》，怎么样？这首歌， 新歌，来听一下， 来， 下雨了，安静流进人海中，而你呢？

我现在一病如摇光、哎、呦难道真的因你而疯狂吗、我本来不是这种人令你变成奇怪的人第一次呀变成这样的我管我怎么去否认 请你太美、baby、请你太美Baby, oh, 请你实在是太美 Baby, oh, 请你太美 Baby, oh, 现在确实的告诉我你到底属于谁现在确实的告诉我你到底属于谁就是现在的 被孤立拼命的男友一直 burst the king 那个笨的 game 后面你恋人被逼欺骗 You put the world to play 我的脑袋被被被被为你一人沉醉最迷人让我心会跌倒是你身上沉睡忽然这边 I'm a boy low with you 我的一切你都拿走这样有你终于足够 我到底应该怎样、我心里一直很不安其他男人们的视线、全都只看着你的脸、难道真的你而疯狂吗、我本来不是这种人因为你变成奇怪的人 第一次呀变成这样的我管我怎么去否认 请你太美、 baby、 请你太美、 baby、 请你实在是太美、 baby、 请你太美 Baby, 我愿意把我的全部都给你 我每天在梦里都梦见你还有我闭着眼睛也能看到你 现在开始我只准你看我 I don't wanna wake up in dream 我只想看你这是真心话 请你太美 Baby, 请你太美 Baby, 请你实在是太美 这首歌真的是怪到了极致哈，只因你太美，它怪就是因为很多人都不知道它这首歌叫这个名字，或者压根就没有听出来是只因你太美，对不对？ 对对对对、 啊。所以当时这首歌也是引起了一阵时期的轰动，各种恶搞啊，在 B 站上面尤为甚，看到过各种、由它而引发出来的视频，所以这些怪怪的。音调啊，怪怪的一些歌曲，有些时候反而能够打开大家想象的一扇大门。嗯，对， 我看我们这边听听 FM 正我新闻聊天室，看看大家留言哈。 我先看一个吧。 嗯， 然后这边刚才提到了这个，说我的滑板鞋。 哦， 哎，对，我的滑板鞋这首歌怪的不是一星半点，那不能称之为正经的一首歌吧？ 哦、这都多少年了，五六年了。 对他当时其实也是源于这个在网络上的一阵风潮，就是大家都可以接入到网络以后有自发去生产的一些内容，从视频到音乐，音乐方面包括了对口型，对不对？当时的什么后舍男孩那两位，然后再有就是像庞麦郎这一些，基本上他没有什么专业的训练，也没有唱功，甚至没有音准可言，但是是一种勇敢的自己的表达，自由的表达。其实这种精神有一点爵士的意思，哎，是不是？ 哎， 什么是爵士？ 你别说，他那种很自由表达的感觉，因为后来华晨宇把他改编了一下，我觉得还不如庞麦郎那个好听。 不行不行， 就一定要那个特别原汁原味的那种奇奇怪怪的怪腔怪调。 没错没错啊！前段时间这个庞麦郎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新的音乐作品，自己这个滑板鞋唱的可能有一点失落哈，所以我现在选择退出歌坛一段时间。我们等他再回来啊， 是好好再积累积累，再创作新的好听的歌给我们。 积累啥？他能有啥积累？是不是？好啊，这样的一首歌曲我们不放，我们就算了，好吧？ 好， 接下来听到的一首歌，这首歌其实它怪，不能算是真正的怪，而是在于它融合了三种不同的声音放到一起，形成了一首歌曲，代表着某一种制作样态跟风格。先来听吧，这首歌叫做 Off the Night， 来自于 Bastille， 跟他们传统的音乐也是有着 这个天壤之别。 Rhythm is a dancer, it's a soul's companion. People feel it everywhere. Lift your hands and voices, free your mind and join us. You can feel it in the air. Oh, it's the passion. Oh, you can feel it in the air. Oh, it's the passion. Oh, this is the rhythm. You can put some joy upon my face. Oh, sunshine in an empty place. 他的 MV 拍的就很有趣， 嗯， 是一个叫就刑事侦缉档案一样啊，在里面 是一起案子、 哦、 然后在晚上警察出警，中年警察好像背负着家庭的一些压力，然后同时在晚上还要去出门探案，就会给人一种很真实的感觉。而这首歌呢，它也是三个声音融为一体，一个是 The Rhythm of the Night、另外一个就是 Rhythm is a Dancer，还有就是歌手 Bastille 他们自己的声音，其实也叫 Dan 了。这三个融为一体之后，很多时候这个风格叫做 mashup， 就是把歌不用太大的变化，全部旋律不用改，甚至节奏时值都不用进行太多的一些改变，把它混合到一起，你听不出任何的这种拼接的瑕疵。所以这首歌所谓三位一体吧，三声一体进行的这一个 mashup 可谓是特别的成功。而对于很多的乐团，尤其是对于摇滚乐团来说，很少会进行这种 mashup 的拼接，我觉得也是挺有代表性的这个 Bastille 在某一个时期的一些作品哈。所以也是把这首歌推荐给大家一个 mashup 吧。如果听过原版的那他混过的两首歌的话，你会觉得再听这首歌好像更加的有一些不同的韵味啊。接下来我们继续看一看这各位大家提到的、好比说带花腔女高音的 啊， 王铮的春风，王菲的怀念，专业正宗跟旋律这个贴合自然，专业 是那个花腔那部分不太、 炫技的感觉，没有那么刺耳。 对，他是这么说，说不炫技刺耳哈。 对，我这边看到一条留言，我当时就看的就入神了，因为我突然觉得，哎，他跟我想到一起去了。昨天我在准备歌曲的时候，其实我想到了这首歌，然后他提到了，但是不是同一首歌，但是同一个歌手，他说的是陈冠希。他说陈冠希唱的歌呢，其他的我都不记得，就那首记得我妈还挺好听的，大家一定也听过哈。就那个还有一首歌《2000年的夏天》，我觉得当时这个调也是挺奇怪的，《2000年的夏天》哒哒哒哒哒哒。 记得谁吗？ 怪腔怪调，记得我吗？ 对，来来来，继续听到的一首歌，来自于孟慧圆。 哈哈， 特别的开心，哈哈哈。 亲爱的，我们还不懂得什么是爱情，但心里却不停地惦记你。傻傻的，我们还是以为这就是爱情，把好的留下，坏的都给你。经常梦见你，也不关心奇迹。像一种解释不来的吸引，后天要见你，一想到就开心，哈哈哈哈，这样不行。Baby, love, body, love, be, bum, bum, do, da, ba,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body. Baby, love, body, love, be, bum, bum, do, da, ba,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经常梦见你。也不关心奇迹，像一种解释不来的吸引。后天要见你，一想到就开心，哈哈哈哈，这样不行。亲爱的，我们还不懂得什么是爱情，但心里却不停地惦记你。傻傻的，我们还是以为这就是爱情，把好的留下，坏的都给你。经常梦见你，也不关心奇迹，像一种解释不来的吸引。后天要见你，一想到就开心。经常梦见你，也不关心奇迹，像一种解释不来的吸引。后天要见你，一想到就开心，哈哈哈哈，这样不行。亲爱的，我们还不懂得什么是爱情，但心里却不停地惦记你。傻傻的，我们还是以为这就是爱情，好的坏的都分享给你。哈哈哈哈，这样不行。 有没有听着这首歌很 开心？ 是不是挺奇怪的？哈哈哈哈，他真的像在笑一样，不是在唱歌。哈哈哈哈，这样不行。 他这一首歌，我觉得之所以能够打动人，一方面是在于就这个有点什么 真实 、对，很有那种阿斯的感觉。就是其实很多时候带上了这些你自由的一些旋律跟声音跟声线，你就会好像真的像之前我们也提到过，打破第四面墙，就他已经从歌曲他给你设定的，好像在看一个电视剧或者电影的这种让你沉浸的情境当中脱离出来了，它好像一下回归到了现实，仿佛你能好像就隔着像这样的一个录音间的屏幕，就像我们这边导播间的屏幕，你能看到对面是真的人在说话。这可能平时跟我们只听声音在广播里听到我们这种声音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这种真实给你带来的一种联系感很强，更别说在最后它突然又跳出来回归到这样的一个主题，就是哈哈哈，真实的笑给你看。我们自己给自己笑一下看一下的时候都会觉得说特别的开心。我们之前也说过，对着镜子每天给自己微笑一下，或者给自己一个这样的一个暗示，都会让你觉得这个心情仿佛更好了一些，更别说听到歌的时候，歌手突然从自己唱歌的情境跳出来给你笑这么一下下的时候哈。哎，总之就是能够挑动你这样的一个开心的情绪的一首歌曲啊。 是， 对，另外一首歌其实今天准备的也跟哈哈哈有一点关系。 哪一首？ 每当听到说在这些英文的歌曲当中 找一首歌，它可以让你笑得很开心，笑得甚至有一点夸张，就会是 Feel Good Inc. Feel Good Inc. 那一首歌、 啊、对, 对, 对吧，你一上来笑得都快背过气去了，你知道吧， 感觉 对，就这样的一首歌呢，我们今天不放原版，原版各位听的可能太多了。就这一首歌其实在进行音乐人的一些改编的时候，也可以把它改编得非常的梦幻，很适合比如说自己有一点失眠，一个人欣赏月光的时候再听。所以今天要上来的是这样的一个版本，如果你听惯之前那个版，这版听起来刚开始也会有一点点的不适应，来自于 Lisa 跟 Phyllis Feel Good Inc. 混音版本。 Tears breaking down on the camel's back. They just have to go, cause they don't know why. So while you fill the streets, it's appealing to see. You won't get out the county, cause you're bad and free. You got a new horizon, it's a family style. A melancholy town where we never smile. And all I wanna hear is that message, babe. My dreams, they got to kiss because I don't got sleep, no. Mile, wind, mile for the land. Turn forever hand in hand. Take it all in on your stride. It is sinking, falling. Love forever, love is free. Let's turn forever, you and me. Well, wind, well for that land. 稍微给你带来一点点的梦幻的感觉，然后或者带来一种深夜的感觉的时候，并不一定低音会少。那这首歌它尤其是到后面的时候，它的主体你在听是下沉到中音区再往下一部分的，然后在上面中间会有一个小小的断档，中音区会稍少一点，然后紧接着就飘在上面的女声会显得更甜一些。就这种反差感，就虽然有一点头轻脚重，但是在晚上听起来会给你一种更扎实的感觉，会让你的心里更好去稳定下来，稳住下来，好像一个定音鼓一样哈。在很多这种大型的演出的时候，所以这首歌 Feel Good Link 当听到的时候，它跟原版 板给你带来那种 feel good， 就让你感受很好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是完全不同的。这个可能是缓慢的进入到一种更甜食的状态哈。 但是它有一种很稳定的行进感，就如果一个人像阴天啊，在开着车听这个歌，感觉很轻松很松弛。 对，它就不太适合那种太闹腾的场景，对不对啊？所以今天这样的一个天气，我们也就把这首歌送给正在路上或者在家这个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因为这个天儿今天还是有雨的，而且下的地方特别的不平均，特别的不均衡。 是 啊，我今天在过来的时候就发现说，莲花桥再往西一点有一棵树嘛，在莲石路上那一块雨下的特别大。然后当你过了莲花桥，前面雨突然就停了。所以各位在路上今天可能也会遇到不太一样的路况，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一定要小心啊！未来几天也都会有雨，各位也要远离那些可能产生地质灾害风险的一些地区啊。接下来继续。再来一首歌，然后一会儿我们也看一看各位的留言哈，还有没有自己觉得比较奇怪的一些调调的推荐。接下来这一首歌曲也是实验性的尝试了，去年年末的专辑，来自于陈静飞，这首歌叫做深蓝。 熄灭蓝烛，夜就涌入你深蓝色瞳孔，熊熊烈火映在你眼中，雾里最闪躲，我用嘴唇眺望真实的梦幻想，我耗尽了目光寻找你的模样，靠近我 一杯干涸的躯壳。 学霸之歌。 对，我真的非常喜欢这首歌，而且我非常喜欢陈静飞。 哎， 我最近发现有时候真的是这样，你可能冥冥当中在等一个人，那个人就出现在你面前，没有任何的预告，没有任何的提示， 嗯， 然后就突然很喜欢他的声音，因为你知道我的声音没有那个中音区嘛。 他真的是对。 然后他关键是很多人他有中音有低音，他可能就比较的中性化，但陈静飞又非常的女性化。 对， 所以他的音乐真的非常的吸引我。 他的声音是一个苍老的灵魂摆在你面前， 嗯，但是又是个少女的外壳。 然后等他再出现的时候，你发现说那大波浪卷儿，尤其是当他笑起来的时候，你觉得又是很清甜的一个女生出现在你面前， 是是是， 就觉得这个人他得是什么样的一个化学构成？ 就是所以学霸嘛， 人造人974号， 清华大学加伯克利音乐学院， 没错没错哈，嗯。好了，刚才有人提到过一首很怪的歌曲， 是谁出来认领一下？春风拂桃林最新的是《热爱105度的你》啊，开头像在数白嘴，喝一口又活力全开，断句又特别奇怪啊， 对对对，是， 所以知道是阿四的歌那个调调。 刚才我们提到谁说像阿四的时候，然后他也觉得，嗯，对对对，没错啊，证明大家其实对于他这种怪怪的调调，其实已经觉得很洗脑，很喜欢了，是不是？哈，嗯，好了，这样的一首歌《热爱105度的你》，我们就把它听完好不好？嗯，怪怪的调调送给你，这里是中午有星光来自阿四。啊， 再次回到最佳状态，喝一口又。知道你有多可爱，跌倒后会傻笑着再站起来，你从来都不轻言失败，对梦想的执着一直不曾更改，很安心当你对我说不怕有我在，放着让我来勇敢追自己的梦想，那坚定的模样，想放爱豆的笑容都没你的甜，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热爱105度的你，滴滴清晨的蒸馏水，在这独一无二属于我的时代，不怕失败来一场痛快的热爱，热爱105度的你，滴滴清晨的蒸馏水，在这独一无二属于我的时代，莫忘了初心常在，去热爱，热爱105度的你，滴滴清晨的蒸馏水，喝一口又活力全开，再次回到最佳状态，喝一口又活力全开。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中午有星光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买新能源汽车看过上汽大众再做选择，全新纯电 SUV ID4X 光与律动，300,000内大七座纯电 SUV ID6X 大空间一起行，新能源指标客户到店试驾更享500元京东卡。 首先我们进行大会的第一个议题，确定党的名称， 以共产党宣言之共产党三个字为号，称中国共产党。 同意 同意同意。 100年前，一条红色的小船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党， 他们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 100年后的今天，从58名党员发展到9000多万名党员，红船精神感召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 中国共产党一路引领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航船，乘风破浪，奋勇向前。 5000年文明古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就是喜欢听啊。FM 974音乐更动心。FM 974就是喜欢听啊。FM 974音乐更动心。 Catching Starlight at noon. Today's best music. 正午有星光 Starts now。 你能听见我吗？未曾抵达的花寄给光会收到吗？想念一个人下，我和影子跳起舞吧，沉默而雪花，好像在黑暗中奔向你，以我的心跳呼唤你，在人群没有认出你，摇摇晃晃朝你飞行，飞行。天上分开之后一定也会想念吧，我们呼唤风月的细雨，一路陪我追光，不再孤单。好想啊，在黑暗中奔向你，在黑暗中奔向你，你我的心跳呼唤你，你我的心跳呼唤你，却没认出你，摇摇晃晃朝你飞行，朝你飞行。每当我们各自仰望着月亮，目光就会相遇在天上。想念吧，风的呼唤，偶月的细雨，一路陪我追光，不再孤单。每当我们各自仰望着月亮，目光就会相遇在。分开之后一定也会想念吧，夜路很长，去不同方向。总有一抹月光在心上。 跳舞的月光，月光中跳舞，这基本上会成为很多歌曲的一个主题。我们之前也放过一个特别特别恬静的歌曲，就叫做 Dancing in the Moonlight。 对对对， 哎呦，太快乐了，是不 是, 是这样的一首歌曲，同样也是你感觉到好，并不一定我要跳舞，但是我在看着月光的时候，听到周深这样清甜的声音，就会觉得说 内心在舞蹈。 哇，真的就是浑身上下所有的这些你脉动的节奏都好像变成了一种舞蹈的节奏哈。白白的月光洒在脸上，这两天就算了哈，看不到看不到哈，这两天就听听歌就好了。来，今天我们跟各位聊的就是那些你可能会觉得有一点怪怪的调调。周深的声音刚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人第一时间也会觉得心里有一点点小纠结。我们因为之前也做过一次，就跟大家聊说那些长相跟声音不符的歌手，对不对？当中也提到了周深，就他的嗓音跟他自己的真正的长，跟他 长得也蛮匹配的，但是 很温柔啊。 哎，对，然后会有一点不一样，就好，当时我们就提到说，真正起到这个让大家开始接受说 ，OK， 一个男生他的女生最开始难以太辨别到雌雄这种变化的时候， 嗯、 就是 Vitas， 嗯， 刚进入到这个国内他的声线，再之后呢， 最早还有张信哲，可能一开始奶奶辈儿的就会觉得说，哇，张信哲这是男生女生 ，exactly 是吧？ 哎，真是这样的。 现在突然觉得张信哲好像这个声音还是挺有磁性的。 对对对对对，哎、嗯，有些歌手真的是要看他火的顺序，是不是？ 嗯。 那很多我们那会儿张信哲就已经是天王级别的存在了。那可能我们先看到张信哲，然后再听他的歌曲的时候，哈，你不会有太多的这些反转的这个感受。 对，接受了。 但是比如说，真的是就在爸妈那一辈儿、 嗯、 啊，或者怎么样，或者再大一点的哥哥姐姐，他们最开始张 只是听声音， 先听声音的时候觉得嘿这不错，然后再看到的时候会有一点小诧异哈、 嗯。 然后包括李玉刚对吧，那种更戏剧化的唱腔、 嗯、 也会让人觉得有一点。这个差异哈、嗯、好，今天我们也是准备了一些其他的这个歌曲，我们也先看看各位有着哪些提及吧。 很多人都提到了周杰伦、嗯、周杰伦很多的歌哈，平常小闪就会说到周杰伦我的地盘里面的儿化音很随意， 对，在我的地盘这儿你就得用 我 嘚 儿， 对，是这样的， 很随意。 哎，那天那谁来的时候、 嗯、 叫什么来着， 谁 小朋友啊， 唱什么歌，谭连耀， 谭连耀，对对对对对，谭连耀来的时候，你就其实中间他好多词都是加了儿化音的，然后没一个加对， 就是不就是我平时吗？ 那期节目他大概加了五次儿化音，五次全是错， 因为我跟他是一类人，我们是同类，我们根本就 很有趣，就是很有趣。 你举个例子呗？ 有。我忘记具体的了、 嗯、 但是很多人你就好比说咱就说歌手吧啊，在我地盘汁儿听我嘚儿啊、 嗯、 这个呢就肯定是他故意为了一个押韵是错的、 嗯、 但是呢我觉得有些人是认真的，好比说王力宏， 嗯， 哥们他哥们，对，很多人都是哥们， 你在嘲笑我， 不是你自己刚才说的呀， 哥们 你不是，你是自己要这么说而不是在学他是吗， 应该是什么哥们啊， 哥 们儿， 哥们儿 哦，而在后面， 但很多人都是哥们、 啊、 哥们呢其实也对，但是他表达的意思就变成了说咱现在听的这些哥们 哦 啊 哦， 有好多的歌，哎、啊、这个是这样的， 男性的兄弟们要叫儿化音在后面， 哥们儿、 哦、okay, 然后包括顶跟底儿、嗯、就很多人会觉得就是 头顶儿， 哎，昨天我在跟家里人吃饭的时候，然后就是在指责我，你的儿化音加错了，我说你指责我一个北京人儿化音加错了是什么意思， 加哪儿了， 这个顶跟底儿就是一个杯子， 嗯， 杯底儿也是加儿化音的，杯底儿也是加儿化音的。他说顶不应该加儿化音，房顶儿不是加儿化音吗？ 对啊，房顶儿。 对对对 对， 然后他可能会有一些错觉。 杯底儿， 所以不用太纠结加的对错加在哪儿， 听懂就行、 啊，随性开心就 OK， 对， 是不 是、 啊？是 的，要随意一些哈。 咱又不是学外文的，干嘛自己折磨自己？ 听得懂就行。 就是， 来吧， 一会儿再看其他人的说的什么、 嗯。 来，继续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我觉得更像轻音乐一些，然后曾经。在上个礼拜的时候也放过，就是 Muramasa 这样的一位制作人了、 嗯、 然后他带来的这首歌曲叫做 Miss You， 很轻快也很舒服，我觉得适合正午的时候阴天没有阳光，给自己心里面稍微带来这样一种八音盒一般的音色来。 琴声很好玩，噔噔噔噔噔。 它整个给你带来的就是每个人他可能想象是不一样的。这首歌一方面给我感觉是八音盒，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它特像水，它的一些虽然是金属质地，其实更像是木质了。对，这些迷笛做出来的电子音色，它会有一种水滴的弹性，所以在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特别适合整个人在放松。 嗯， 如果再赶上像是这样的天气里边，稍微有这么一点点的小的雨滴跟节奏， 很 freestyle 的感觉， 让你的听觉跟视觉跟大脑联想就结合到一起的话，我觉得还是很棒，就 很轻快， 很 freestyle， 对 轻音乐的感觉， 很棒，很棒。 对对对 ，Marmasa 也推荐给各位，他很多歌曲其实都能给你带来这种清新、小快乐的感觉哈，不会太强硬，不会太强势。这边我们继续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刚才有人提到了 Gala， 哎呦 ，Gala 的北戴河之 Gala， 他们的歌都挺怪的， 咬字有奇怪。 对，我觉得就是在于他们的口音的问题。对对对，然后还有朋友提到说这个深深的 vocal 不奇怪啊，当然就是周深了，对，然后说很清甜，对，他的声音其实没有奇怪了，就是我们也提到说是歌手最开始你可能只听到他的声音的时候，很难跟他这个本人去联系到一起。 对对对对，我们推这首歌也是因为这是首新歌，而不是说这是符合我们今天主题的歌曲。 我们也不觉得他怪啊。 是。 然后呢，说我的恋声情怀是喜欢这个一个人缘起的第一位，然后这个喜欢一个人的声音是不计他其他状况或者如何怎样。 这是洛凡依晨的留言吧？ 对对对对对啊，您也是多虑了，好吧？ 这个文风很像他，对。 有些人就是把门关起来之后，自己想的就多。怎么样？有没有出？最近雨还没有停啊！你等之后我们再查你的岗吧啊！ 哎，这边羞羞一羞说了啊，那些我喜欢的奇怪的调调哈， 哎， 就是你还蛮喜欢的张学友《你好毒》，还有王力宏《缘分一道桥》。 太棒了，是不是啊？这些其实都是不错的选择。那今天其实我们也准备了一些其他的歌曲要跟各位来一起分享的，曾经也是放过，而且每次听的时候呢也都觉得好听，心情又不错，其中就包括李俊逸来喽，李俊逸的这首《 我 的 小 朋 友》。哦哦， 好像牵你的手，漫无目的的游走，才像是蛋糕奶油，能让你停留。哦哦，还是路边回忆发光的气球，能让你笑着像个小朋友。我的小朋友，哦哦，想把你藏在没烦恼的宇宙，可又害怕自己不够优秀，也曾故意捉弄把你挽留。我的小朋友，哦哦，每次见你都有熟悉感受，就算记忆出现了缺口，再见你还是想不顾一切守候。 骄傲的星球，偶尔也会和自己。 是我最想要的拥有。Baby， 我已经可以放下所有，你可不可以现在就跟我走？ 我是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很爱这首歌。 对，但是说李俊逸自己 对 一般般了， 就还好，因为我他会说啊，姐姐你喜欢听吗？那我唱给你听。但是如果我要多听几遍，他就会说，哎，你怎么这么喜欢这首歌？ 真会做人。 我说对啊，但是我就是喜欢这首歌。可能我猜测，因为这不是他自己创作的，他自己、 啊、 只是自己参与演唱。你知道唱作人对自己要求很高吗？ 是是是， 最好唱我自己写的歌。 对，这首歌其实在里边没有什么唱可言， 嗯， 就是跟着调一起简单讲两句就行了。就这首歌并不是我觉得在发挥一个歌手他本身的演唱，而且他 的 节奏也不对。 嗯， 对，不，这其实挺简单的，但是想把它唱出花来挺难。 对， 这首歌它其实本来是一个 EDM 的底儿，就它本来应该做成一个 EDM 舞曲、 嗯、 在中间不需要这么多的演唱、 嗯、 但是他却反而让一个歌手全程都扣着他的点儿在那儿唱，这事儿就特别的奇怪。尤其是肖鹏有那一块 drop 就应该下去已经走了， 他就设计 对，所以这首歌它真的是有一点不伦不类的，但是好听吗？真的很好听， 很好听。 我觉得一部分也要归功于这个俊逸非常认真的这个演唱哈、 嗯。 好好好，这边我们继续看一看大家奇奇怪怪不是，大家留的那些奇奇怪怪的歌曲， 他们喜欢的那些歌、 啊。对对对对对。 大表哥说李贞贤的曲调开始的时候也挺不好接受的，后来越听越 nice。 嗯， 非常奔放的舞曲、嗯、 哎，还有朋友说萨顶顶阿朵那种怪怪的民族风、 哦、萨顶顶 我还挺喜欢的、嗯、 我也很喜欢。 对对对， 纸月来唱一个。 哎呀，还有朋友说花儿乐队的胡说胡有理、 哦、 听过没有？跟说相声一样。对， 大张伟不就这样 大道走中央，上来先给你来定场诗， 就是这样 再之后唱啊。对， 这、嗯、 干嘛呀，总之特别神奇的一首歌曲。如果你们还没有听过那一首歌，因为确实不常听哈，一定要去听一听、 嗯、 所有人都会在里边被他感染啊、 嗯、 这个很多平时大家嘴上说的那些俏皮话，然后全都用在这首歌里面了、 嗯、 啊！凭什么人家是 rain， 我却是 rain 土，是不是啊？接下来 讲相声是吗？这是单口相声专场， 真是这感觉啊！都是说唱艺术嘛，所以接下来这个来一首跟说唱相关的歌曲， 嗯 《Encore》这首歌曲来自于 Linkin Park。结果呢又加上了对不起 NOM 来自于 Linkin Park、 嗯、 然后 Encore 那边 Jay-Z 他们之间合作了一张专辑，就是把 Linkin Park 的这些所有的热门歌曲再混 Mashup 上了 Jay-Z 的声音。来听听这一首 Who you know fresher than whole riddle me that The rest of y'all know where I'm lurking yeah Can't none of y'all mirror me back Yeah hear me rap it's like hand G rapping is prime I'm young H.O. Raps grateful dead Back to take over the globe Now break bread I'm in Boeing jets Global express Out the country but the blueberries still connect On the low but the yacht got a triple deck But when you young what the f*** you expect Yep, yep Grand opening, grand closing Damn your manhole, crack the can open again Who you gonna find open ahead with no pen Just draw inspiration Who you gonna see you can't replace him With cheap imitations of these generations Hardcore, do you want more? Cook and roll with the Brooklyn boys One last time I need y'all to roll What I made for you Knew if I paid my dues How will they pay you When you first come in the game They try to play you Then you drive a couple of hits Look how they wave to you From R.C. to Madison Square To the only thing that matters Is just a matter of years As fate would have it Jay status appears To be at an all time high Perfect time to say goodbye When I come back like Jordan We're in the 4-5 It ain't to play games with you It's to aim at you Probably maim you If I owe you I'm blowing you to smithereens Except I'll take one for your team And I need you to remember one thing I came, I saw, I conquered. A record sale, sold out concert. Come up, you want this encore? I need you to scream to your lungs. So come on. I'm tired of being what you want me to be. Feeling so faithless, lost under the surface. Don't know what you're expecting of me, but under the pressure of walking. 这样的一次合作，专辑不长，叫其实EP了，叫做 Collision Course，就是两轨要冲撞到一起了，就好像说在太空当中，如果两个卫星然后全部在环绕同一个轨道的话，有一会就会撞到一起，这样一种感觉，就好像是 Jay-Z 的 Hip Hop 再加上这个 Linkin Park 他们的这个摇滚碰撞到一起，撞出了一个全新的元素出来啊！这张专辑也很不错，然后推荐各位可以去听一听。如果你是任何其中一方的粉丝的话，都不会觉得失望的啊！ 刚才开麦之前，我突然看到条留言，我说哎呀，我自己喊起来了，我看到泪落心田，真的是个妙人。他说腾格尔老师隐形的翅膀算吗？ 哎算，这首歌本来其实没有什么怪腔怪调，但腾格尔一唱真的非常的怪。 都在 黑中间，这不是隐形的翅膀，还写了括号钢铁的翅膀。 他这个我觉得是弹跳的翅膀啊， 都可以。 不光是隐形的翅膀，我特别洗脑的就是他的日不落嘛，对不对？ 日不落，对，还有卡路里啊。 哎呦，他经过他的演绎之后，都会别有风味。你说他真的是草原风情吗？其实也不是，就是他自己个人独特的一种弹跳风格， 好有魅力啊。对，欢迎腾老师来翻唱，他翻唱的好多的歌可能都会火。 我们建议他把刚才《Numb Encore》翻唱一下，加上说唱。是什么到底？对， 腾格老师也不是所有的歌我都要翻唱的，我还自己要挑选一下， 对对对对，还是有自己的喜好啊。毕竟还是要唱出风味，还是要唱出自己内心的一种留恋， 要合适， 可不容易了。接下来要听到的一首歌，来自于许飞《夏洛》。 假如可以回到出生时候，妈妈对我说，人活着要快乐。来不及找到谁相濡以沫，适应就结果，过客没下落。生命穿梭人山人海，人往人来过，起起落落，你我还没被打到生老都看破，还剩下什么？匆匆过客，热血热情热烈热闹后，你我渺小都想念微笑。琢磨过，不曾明白过，一直向前走，在漫漫黄沙中上日 走不尽的时钟，告诉我你永远向前。

只是对这游戏上瘾。 这样的一首瘾， 嗯，刚才我们俩，我和妈妈两个人对这首歌同时的赞不绝口， 太棒了。 所以你知道，其实杨钰琴自己在选歌阶段就没有什么犹豫，当时就说《瘾》这首歌要做全专辑的首播主打， 一看就是花了不少钱买来的， 有钱。 不，这首歌我是觉得就是刚才我们俩也提到说，这回你听它是。这真就演奏出来的还是迷笛出来的，我们一听就觉得这应该是迷笛多一点，就 它为什么那么高级， 它偏偏框框调到框框多，就是它好听在于这个东西它里面首先加入了一些就类似于箫的那种音色，它跟传统的这种电子啊节奏啊其实不太一样，然后再之后呢它三频是给你铺得特别满的，就国内这边做电音经常会听到的一个区别，就是它要不然低频鼓特别重，然后人声有一点，要不然太靠前太靠后，然后中频确实高频少了一点，然后要不然就是其他几频就是总是之间配合的不协调，而这一首歌把每一个地方的配底都是满满当当的，所以你在打到耳朵里的时候它是一个比较饱满且圆润的一个声音出来的， 很舒服，没有任何的跳戏，也没有任何 的 抢戏， 对，主要还洋气， 还有点撩， 对，它不像其他那些音乐做出来就是跳舞就用就得了，这首歌其实自己关上门来听也不错， 因为它带了一点点深邃的感觉，可以让你静下来听， 始终就觉得这首歌是买来的，就是它的节奏什么制作之类的，就哪个库里边直接挑出来的哈。 好 听就好。这边回来以后，我们先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刚才提到了一些声音， 我看到有提到赵薇的，我突然想到，哎，赵薇真是有，除了有一个姑娘，那个时候也觉得她唱的挺奇怪，因为不像是普通意义上的唱歌，也是在念的感觉 ，reader 对对对 那感觉 啊， 对，然后有波浪鼓啊，这个还有什么爱情大魔咒，爱情 大 魔咒，一批呀，什么一批呀哟，对，但这首歌是翻唱的， 对，阿垮当时的一首歌嘛，对，我是觉得就是因为赵薇当时她火的这样的一个。契机也是演了小燕子这个角色， 当然 古灵精怪， 现在所有的顶流加起来都不及当年他火的程度， 是就是大家都认识小燕子，所以当他作为一个他其实不算是歌手，作为一个演员 跨界吧，对 这种情况下的时候， 认真的玩票，算是 谁会认真把他当做赵薇以及当做一个歌手来去拿捏，不，他要的更多是一种电视剧看完了大家对于小燕子的那种性格的喜爱跟怀念的一个延续， 我们还有念想对他， 所以就要变成一个唱着这种奇奇怪怪欢快小哥的小朋友，古灵精怪的感觉，其实就是庞麦郎 这个 不能这么说吧，但是就是我觉得当时就 听这些歌的时候，我不觉得我在听歌，而是我在看着小燕子她在好生活当中的一些歌唱。对对对， 嗯， 还是挺有趣的。 嗯， 当时确实奇怪哈。 我们看看这边，当然了，还有更奇怪的《菠萝菠萝蜜》啊，早很早期很早期，哎，对，是挺奇怪的，那是真的很奇怪。然后这边，就是 刚才不是说黄龄吗？有一个 哦， 对， 对 不对？ 说黄龄很多怪的歌。来呀，造作，就是当时觉得非常非常的神奇， 那个怪到不行不行的。 对， 你说他是民族好，我可以理解，但是他唱的那一个调调是，其实都是打破我们传统在主流的渠道收听的一个习惯。 嗯 嗯，更这个偏什么流媒体网络一 点。而且我跟你说，他演唱起来并不简单哦。 是啊， 对，他有的那种你有中气十足，但你要轻轻拿捏，真的是不好驾驭。 嗯，可不是就跟忐忑一样吗？ 不一样的唱法， 没错， 一样的奇怪。 继续要听到这首歌，如果你当年听什么超级男孩、后街男孩、西城男孩，当超级男孩走上这样的一条路的时候，这张专辑出来第一首单曲 Pop， 你会觉得也挺奇怪的。You get hype and we'll do it to you every time. Come on now. You ever wonder why this music gets you high? It takes you on a ride. Feel it when your body starts to rise. Body starts to rise. If you can't stop, you can dance it now. All you got. Come on now. This must be Dirty Pop, baby, baby, you can't stop. I know you like this Dirty Pop. This must be Now, why you wanna try?Classify the type of thing we do. We're just fine doing what we like, and we say the same for you. I'm tired of feeling all around me animosity. Just worry about drugs, 'cause I'ma get mine. Now, people, can't you see? It doesn't matter. Got the car I drive, or the ice around my neck. All that matters is that you recognize that it's just about respect. It doesn't matter. Got the clothes I wear and where I go and why. All that matters is that you get hyped and we're doing it. 这是这首歌另外一个特别奇怪的地方， 就最后是吧， 最后就是全程 B-box 还有重设计。你这个不及格， 擦擦话筒，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对对对。 嗯，我们来看看我们的正午有星光听听 FM 聊天室哈，还有谁的留言还蛮有意思的。我这边看到，哎，刚才我看到谁，对，看到想改名说，他说还有现在很多二次元歌曲开始听着不习惯，有些歌很魔性，但是听多了也还可以啊。 二次元歌曲 二泉歌曲真的好多那种，就是它出现的音调，它的音色，然后会让人觉得说有点过于简单，然后会让人听了像小孩在听的这一些东西。但不免说这一个领域慢慢开始火了以后，有了更多的投入，其实它的制作也就慢慢上去了，上去了以后再就可以登大雅之堂了。但是它往往很多时候就是要洗脑，它很多时候里边的一些歌曲要重复的，不断的重复的旋律，没准哪一个就正好找到了你的一个契合点，就正好这一块拼图跟你内心那一块搭上了。它再怎么重复，它再怎么音色，它再怎么幼稚，不是你的领域，你听着都觉得挺舒服的哈。对对对，这是一个。我们继续来听歌吧。然后其实张学友那天我们祝他60岁生日快乐的时候，有一首歌其实我就想放来，然后包括我在准备让这个年轻的小朋友们过来上节目的时候去猜张学友的歌的时候，其实我选了这一首，太后期了， 烦恼歌。 对，这首歌你就当时在出的时候我不敢相信这是张学友，为什么 why 为什么回来说 咚咚咚咚， 它不重要，除了现在什么都忘掉，心事像羽毛越飘越逍遥，烦恼什么烦恼，除了心跳没有大不了，人们不该去羡慕飞鸟，世界比我大，把自我缩小， 把自己当作跳蚤，谁也不值得骄傲，值多少，花开的花落值多少，不了把一切看成玩笑，吵吵闹闹响起大叫，假装什么都不知道， 过重的背包，过度的暴躁，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要，不和谁比较，不和谁争拗，过分思考，容忍自扰，别容忍自扰，一切轻于鸿毛，才能消灭烦恼，消灭烦恼，消灭烦恼， 一起呼叫，没有烦恼，除了呼吸其他不重要，除了现在什么都忘掉，心事像羽毛越飘越逍遥，烦恼什么烦恼，除了心跳没有大不了，人们不敢去羡慕飞鸟，世界比我大，把自我缩小，烦恼什么烦恼，除了心跳没有大不了，人们不敢去羡慕飞鸟，世界比我大，把自我缩小，哦 在我的心里边，张学友一直就是唱大情歌的。 哦， 这种 playful 的歌不在，压根不在他范围内。 他可以 hold 住很多， 而且不是他 hold 不 hold 住的问题，嗯，就压根不应该在他的选曲范围内。而且就是这个制作一听就当时还挺流行的， 嗯， 他特别符合当时流行的，比如黑眼豆豆，就是那一个时期 的音乐的走向编曲，嗯，他的不走寻常路，基本上不是在华语音乐当中能发现得了的，所以这感觉就根本跟中国音乐制作人没什么关系。编曲后来发现确实是， 他其实一直 压根就别人的歌， 尝试在努力做最好的音乐，而且他只做这么一件事情。他不像刚才我们还看到刘德华，他出道四十周年了，啊，对不对？他可能还要拍戏， 这是 但是张学友确实是一直就是沉浸在音乐世界里， 就是这是进，这跟他有啥关系？这压根就是音乐进口，只不过当时挑的时候呢，挑了一个我觉得就是很有品位的。我觉得就这应该不只是他挑的，包括整个团队的时候，在给他选国外的这些歌的时候，他的品位是很高端的。 嗯， 这个人我其实当时压根就没听说过，觉得很奇怪。直到有一首歌在国内国外全都火了，叫《Despacito》。《Despacito》里边有一个 Luis Fonsi 的歌，这是。本来这首歌就是来源于他，叫 Irresistible， 然后后来在2003年出的一首歌曲，2007年的时候就被张学友拿过来了哈。 OK， 这边我们还要听什么歌？ 我这边看一下这个具体的，我们接下来在走的这几首歌曲里边呢，比如说有一首在国外的那边制作也很洋气的歌曲，好比说这首之前我们也是放过哈，来自于星野源的这一首 Pop Virus。 其实他在制作的时候用了很多失真的音效，然后他呢也愿意去各种音响来去取材来完成了一首歌曲。君を愛してる刻む一泊の永遠を歌の中で君を探してる波の中で笑いながら漂う今の中で君を愛してる刻む一泊の永遠を一粒の永遠を想知道什么是爵士的话，可以从星野源的这一些歌听起。 嗯， 他并不是说纯爵士的歌曲，但是一个学爵士的人，他在进行整个音乐编曲的时候，他的一种自由度，你歌是往上走上行的，然后他的伴奏可能是下行的，他所有这些东西混在一起的时候是没有任何的就固定的结构性可言的。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最开始 EDM 火的时候大家觉得特无聊，因为里边固定的东西太多了，条条框框哈。好了，结束今天的中午有星光，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奇奇怪怪的各种音乐，不走寻常路的